突破一个底线的这种感觉。 还有我们北广购物，我们来承担运费啊，比如说免费送货上门，您验货了满意了您再交钱。还有一个保续金承诺，十五瓶里边你任意打开一瓶，你但凡觉得不满意，另外十四瓶原价给你退货。 对，没错，这一瓶是免费的开放体验。 嗯， 因为很多咱们朋友以前只是吃过说液态的啊， 嗯， 今天咱就自己我从原产地给您带来， 嗯， 原生态的无污染的真正的好蜂蜜，您尝一尝。就因为我知道咱身边所有人，我就是说见过的尝过这个蜂蜜都会非常喜欢它的， 嗯， 所以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品质我也 有信心， 信的绝对有自信的、 啊、有信心、嗯、啊，没关系，您拿过去您看哪瓶好您打开您试吃啊。 对， 我相信您试试之后马上还会拨打4000015515再订购一组啊。 是， 其实多组订购我觉得是更加优惠，因为机会确实难得，您想啊、 嗯、 一组299元拿回15瓶蜂蜜啊， 是 您自己吃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有很多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啊，有一些气亏啊，气亏每天早上需要喝蜂蜜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。 对， 另外还有很多人因为年纪大了嘛，胃肠就上厕所会很麻烦， 对， 于是就通过吃蜂蜜哈。你看每天都在吃的食品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中年人，中年人分两部分，一个是中年男性，每天上班非常劳累。 就是说这个中年人现在亚健康嘛，对吧？而且抽烟的、 嗯、 喝酒的、 嗯、 蜂蜜很好的排毒。像这龙刺花蜜多吃一点、 嗯、 小孩子多吃点这个龙刺花蜜、 嗯、 它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、 嗯、 其中这个微量元素氨基酸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、 嗯、 像老年人还有女士朋友呢，咱就多吃点这个龙山雪蜜哈、 嗯、 因为那个你拿回家你就发现一个雪白的颜色、 嗯、 少女肌肤一般的润滑、 嗯、 所以咱俗话一句说嘛，吃哪儿补哪儿，它形象，所以补的就是咱这个皮肤啊，还有润肠通便呀、啊、益气补中啊，老年人还有女士朋友多吃点龙 山 蜜更好。 龙山雪蜜， 对、 啊、 龙山雪蜜， 你看这一个组合，全家从老到小都高兴了啊、 嗯、 都能够试用这么一个产品。还有很多小姑娘啊，一到了这个夏天就吃这个凉的东西特别多，吃什么冰淇淋啊、 嗯、 还喜欢吃这个辣辛辣的食品，这种食品一吃多啊，就会对你的胃肠产生很大的刺激，产生刺激之后呢，不仅是上厕所麻烦，而且还会导致你的胃肠的内火增大。这会儿怎么办呢？就通过吃蜂蜜来进行调节。 对，很好的一个排肠毒的一个效果、 嗯、排毒的一个效果。 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一个效果。 对， 再有能够滋阴说补中补气这种效果、 嗯、 能够完全和这个像你吃过这个辛辣的食物或者寒冷的食物、 嗯、 对肠胃的一个刺激，它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弥补和修复。 关于这个龙山雪蜜的好处咱不用再多说了、 嗯、 再说我觉得说一天也说不完，好处太多，难得的东西啊，今天价格也确实非常便宜，买五瓶另外送五瓶同样品质的陇山雪蜜，也就是红豆山蜜，一共是10瓶、 嗯、 市场价值就要1080元。另外今年咱们第一次合作，宝旭还送五瓶陇刺花蜜。 对，在送五瓶的陇刺花蜜同时呢，您拿回家是15瓶了。 嗯， 这15瓶当中您喜欢哪瓶，您就打开免费的一个开放使用。 嗯， 如果说您不喜欢了没关系，14瓶您拿回来我按原价退给你，这瓶您自己留着。 嗯， 如果您喜欢那您就全部都留下 啊。 嗯， 两个字形容你，给力，用优惠的价格尝一尝昂贵的陇山雪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，它就静静地出现，却冲击了我的视觉，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，我正向地站着成长，却不住地后退，从来没有什么眷恋，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，眼前早已失去警觉，任你轻易坠落改变，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，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，那爱的感觉怎么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，不管天涯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。